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啊！今晚嘅一剧之本咧，继续有我冯杰做主持啦，咁同埋我嘅拍档饺子施淑婷嘅。 Hello， 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啊，就有胡老师胡海辉嘅。你好 ，Hello， 你好。 上一次我记得啊，胡老师同我哋讲咗《千年女优》呢一套嘅动画电影，哇，我哋自己都睇到越痴越醉啊！咁啊，我哋今次咧就讲翻一套经典啲嘅剧本啊。上次就讲日本啦，今次咧就应该去到法国噶咯。 咁其实咧，呢套咧系佢系改编自一套1782年嘅法国小说啦。咁就喺1988年咧，英国嘅一个编剧啊 ，Christopher 改编咗成为舞台剧啊。咁 Christopher 本身咧系一个英国嘅剧作家啦，同埋电影编剧嘅。咁呢套咧舞台剧，香港译做《热恋焚情》啦，其实都几受欢迎嘅喺唔同嘅国家。我见到连中国咧，其实都类似改编过变成中国嘅环境去拍咗一套危险关系，系揾阿章子怡啊、张柏芝佢哋做噶。 咁同埋我揾咗啲资料咧，就系、是、当时咧2012年嘅时候咧，就系、是、由严歌苓去改编嘅。咁、那个电影嘅名咧都系叫做《危险关系》嘅。但系今次我哋所讲嘅咧，就系、是《热恋焚情》佢本身嘅剧本，就系由啊周伟强同埋胡海辉做翻译嘅。 因为当年啱啱毕业嘅，我应该系演艺啱毕业咁样，头先应该系其实1998-1999学年嘅时候，我1996年毕业啦，毕咗业两年嘅时候，嗰阵时有位老师 Alex Taylor 邓安宁老师，佢就拣咗呢个戏做学生毕业作。嗰阵时佢就知道我哋两个中意做翻译啦，我同周伟强，咁所以就叫我哋帮手做翻译。咁嗰阵时翻译嘅时候，已经觉得哇呢个戏好睇嘅， 你哋嗰陣係揸住個英文劇本去， 揸住英文劇本翻， 唔係法文劇本， 唔係因為佢個小説係法文，但係咧其實頭先講1780几年嘅法文小説啦，咁但係其實佢變成劇本咧，而家呢個版本啊係一個英國嘅劇作家 Christopher Hampton，Christopher Hampton 喺英國都係出名嘅，佢自己寫嘅劇本出名啦，呢一個係佢其中一個最出名啦，咁但係都係改編咗小説啦，另外佢亦都做好多翻譯劇。本嘅，咁佢翻译到啲剧本都好出名嘅，譬如有一套艺术啦 ，arts 啦，有一套之前香港做嘅《狂秋夫妻》啦，嗰、那个法文版译咗英文嘅时候都系佢做翻译嘅。Christopher Hampton 响英国嘅剧作家或者英国啲剧评人都会觉得佢一个好好嘅技巧，好成熟嘅一个人，即系佢好多题材佢都会写嘅，佢一个好叻嘅做翻譯改編嘅嗰人，咁你見到佢掌握好多技巧元素嘅，譬如呢一個戲咁樣啦。原本個小説其實好得意嘅，個法文小説都係佢成個小説咧，唔係我哋平時嘅平鋪直敍嘅小説，成個小説其實係書信體嚟嘅，冚唪唥都係用信去組成嘅一個小説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Christopher Hampton 呢個改編咧，即係比起一般就咁改編一般嘅小説咧，仲難嘅，因為佢本身已經佢只係書信嚟嘅啫。咁所以你入面好多場景啊，好多嘢啊，其實係個劇作家佢自己去再重新創作嘅。咁當然啦，嗰本小説原本提供咗啲人物關係基本嘅設定啦，或者基本一啲發生嘅事都提供咗。不過好多場景係而家呢個劇作家 Christopher Hampton 佢重新創作嗰樣嘢嚟。咁呢個戲雖然你話啊，好似1988年做，好似離我哋好似好遠咯，但係喺外國其實已經成為經典嘅啦。我都即係都係因為預備今日講呢個題目咁，先至發覺，原來 啱啱2015年嘅時候咧，英國重演過嘅，一個好出名嘅劇院 Dormer Warehouse 佢哋重演過，甚至已經成為咗 Anti Life， 即係已經錄影咗噶啦。我唔知將來有冇機會喺香港播，我都好希望有機會喺香港播。即係你知而家好多嗰啲舞台劇都可能通過 Anti Life 喺香港播噶嘛，咁佢應該已經係成為咗 Anti Life 嘅其中一個節目嚟噶啦。咁、我都希望，好希望， 係 啊，因為即係我諗搞至你睇咗劇本已經覺得。做戲的人咧，睇呢個劇本咧， 係 覺得好想做。 揀定角色㗎啦， 係啊。 點解咧？即係我唔係做戲㗎啦，所以我就唔知道一個演員去睇一個劇本，覺得哇想做啊，或者調翻轉唔想做啊，係點樣去分析或者有啲咩嘅嘢擺咗入面先 嘅？佢哋嘅經歷嘅嘢，你係會好想試下經歷一次咯。嗰、那個角色，即係佢哋。你今時今日都唔會無啦啦發生呢啲事情㗎啦，即係佢 講緊好難講㗎，呢、這個講緊啲複雜男女關係啫嘛，依家都會有㗎。 唔係㗎，嗱，正正嘅，我就想亦補充一樣嘢，我睇過一套戲咧，係將呢個戲改編 update 咗做現代嘅情景嘅，咁、又係即係基本上啲角色原來設定佢冇改嘅，或者中間發生嘅事佢冇改嘅，佢只不過 update 咗變成咗現代嘅版本咁樣啦。咁但係呢一我一睇咧就覺得，哇唔得，因為冇噶，你冇咗個時代咧，佢而家成個戲係發生喺法國大革命之前嘅前夕啦， 嚇、 你冇咗嗰個時代咧，就差好遠噶。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矛盾啊，嗰、那個即係個戲個重點，一陣間講個劇情啦嚇，個好重要嘅位置就係你要有對性啊、對愛啊嗰種嘅。禁忌，咁呢个矛盾冲突先至会强嘅。如果你冇咗嗰种禁忌咧，咁样样嘢今时今日咁容易，咁你就变成好似阿杰你咯，冇嘢啫，男女关系啫，都系咁样吓，你来我往啫，冇乜特别啫。咁我睇嗰套现代版嘅电影嘅时候，就呢个感觉啫，几个男女即系开放性关系啫，冇乜特别啫，咁就冇趣噶啦成个戏。咁但系呢套戏就好睇嘅就系、哇，佢入边其实你要摆喺嗰个时代200年前啦，即系一个社会嘅比较。禁閉比較個觀念唔係咁開放，但係你骨子里面又係其實有濃烈嘅情感嘅需要喎，情慾嘅需要喎。咁喺呢個嘅環境之下，嗰、那個戲嘅張力就會出現咯。咁亦都對演員嚟講就哇好好做，係啊。 咁啊，餃子揀定一個角色先。咁我哋究竟啊呢一套嘅《葉戀焚情》啊呢一個故事究竟係講乜嘢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同大家慢慢細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我哋繼續講翻啊《葉戀焚情》呢個劇本嘅，咁咧佢裏邊咧其實咧啊有個好重要嘅角色咧，第一場就已經出現啦，咁就叫做侯爵夫人啦 ，Macdur， 法文嚟嘅嚇，全部都 係好難讀， 應該係咁上下讀啦嚇。咁成個故事係發生喺1780年嘅一個秋天及冬天啊，咁呢個係劇本入面寫明噶， 係一啲貴族啦。 我諗1780年係重要嘅呢、這個年代，就係都知1789係法國大革命啦。咁大家都知法國大革命點解佢會即係指明嘅1780年咧，係法國大革命嘅前夕。你要知法國大革命即係當然好多原因造成法國大革命啦，但係點樣搞得成呢？係因為當時的確個貴族啊、宮廷啊嗰啲係好腐敗㗎嘛，佢哋。咁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嘅氣氛之下呢，佢先至會造成有呢個咁嘅戲囉。 咁侯爵夫人咁又介紹返佢其實係一個乜嘢人啦、啊。咁佢係一個寡婦嚟嘅，咁而且非常有錢啦。咁佢自己咧，平時咧其實就係好多情人嘅。佢哋嗰個圈子裏面咧，就係以一個同多啲情人一齊啊，亦都投入感情啊。咁依樣嘢係為值得自豪嘅嘢嚟嘅。 對佢哋嚟講，愛就係一個籌碼啦，亦都係一個武器啦。 向佢哋嘅世界入面，正正就係話因為嗰陣時法國大革命前夕嗰啲貴族。即係衰啲抗拒就係玩都冇嘢玩啦，咁呢樣嘢愛就成為咗佢哋可以玩弄嘅一樣嘢啦。 咁而喺個故事一開始嘅時候啦，咁就講到呢位嘅侯爵夫人咧，咁佢就有啲朋友嘅，咁就係有一啲應該都係貴族噶啦，咁有幾位叫做 Boulanger 嘅夫人啦，都係一位寡婦嚟嘅，咁而佢有個女咧就叫做啊 Cécile， 咁啊 Cécile 咧佢就係16歲嘅啫，咁就啱啱喺修道院出嚟，咁啊應該都係一個未見過世面嘅一位小女孩啦，咁而侯爵夫人咧 ，Macdo 咧，咁佢就覺得呢一位嘅 Cécile 咧，佢硬係好似睇唔順眼咁樣。咁啊，原來咧 Cécile 咧，佢嘅媽媽咧就幫阿 Cécile 安排咗一個嘅婚事啦，已經咁啊，當年大家都知噶啦，一定係噶啦，嗰啲父母之命，人為著之言啊，做仔女嘅就唯有聽聽話話嘅啫。咁而原來咧個爸媽咧已經幫阿 Cécile 咧安排咗一個婚事，咁個男人就大佢好多嘅，呢個嘅婚事咧就令到阿侯爵夫人咧，好似就有啲唔系咁中意啊。 系因为嗰头婚事啦，嗰个人其实系抛弃过侯爵夫人嘅。咁而且咧，嗰个人成日都喺度讲话啊，金发嘅就系好清纯噶啦，咁样 贤良淑德嘅就 系 金色头发嘅女仔。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邀请咗佢一个又类似情人又似合作伙伴咁嘅，都系喺情场里边咧就横行横行无敌嘅一个指著。 Vermont 咁啊就邀请佢啊， 系啊，侯爵夫人邀请佢嘅， 系啦，咁不如你喺佢嘅大婚之前将佢 弄到手来， 将呢个石烧吓吓呢个少女吓，即系因为阿麦多就系想阿 Vermont 喂你帮手啊，令到呢个女仔就夺去佢嘅童贞，咁然之后咧就谂住落嗰、那个即系呢个石烧嘅未婚夫嘅面啦，等佢以为吓、啊、你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清纯纯洁嘅女仔啊，唔系啊，你洞房嗰晚你就发觉你咩啦，成为咗笑柄啦咁样。 咁啊 ，Vermont 啦，指著其实觉得咁样啊太容易啦，一个未见过世面嘅女仔，佢自己咧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高难度啲嘅目标啊，咁就系咧系佢阿姨啊嘅一个好朋友啊，就叫做。 Duvet 夫人啊，咁呢个夫人咧，其实佢就坚守道德啦，其实都系年青嘅。 系，但系佢结咗婚噶啦嘛。 系啊，咁啊出咗名系好忠诚啊，好有信仰啊， 但系偏偏佢老公唔喺身边，咁啊范芒咧，佢就谂住乘虚而入啦。 系啊，觉得啊，只要引诱到佢嘅话咧，咁佢就觉得好劲啦， 打破自己纪录啊，真系，佢要挑战高难度啊嘛。 冇错，咁咧范芒咧，亦都系去到佢嘅阿姨嘅。嗰边啦，咁就话探佢啦，咁其实咧就开始引诱阿夫人啦。 佢做咗啲诡计嘅，佢开始就扮好人，咁啊，仲要系扮好人，系啦，捐钱去帮咗一村嘅穷人，成村人啊咁样。但系帮咗人之后咧，佢就唔话俾人知，但系佢明知道咧嗰、那个有个唔知阿 Duvet 即系佢目标嘅嗰个夫人咧，有个随从咧已经喺后面跟踪住佢噶啦。咁呢个随从咧之后咧报告翻俾阿 Duvet 个夫人知道。咁啊，杜飞知道咗之后咧，咁就哇，阿范芒真系好人啊！佢其实做咗啲善事又唔俾人知道，其实佢系好人嚟噶。虽然即系大家好多风评都话阿范芒咧系一个情圣嚟噶，佢系一个冇乜道德啊，唔应该同佢来往嘅一个人嚟噶。但系啊，佢又做咁多善事嘅，其实会唔会出边啲风评都系假嘅咧？ 总之咧，范芒咧就用咗好多方法啊，去尝试去令到夫人对自己动情嘅。咁但系都好似啊，唔系好得喎。咁于是就向呢个夫人探口风啦，原来咧已经有人咧向呢个夫人咧同佢讲话要小心啲。佢就係嗰個士師嘅媽媽，原來就係同呢個夫人告密。咁咧，佢咧就 懷恨在心， 冇錯，記住咗啦。於是咧，佢就翻去 揾翻阿 Macdo 啦，就同佢講話：我決定咧， 聽你話，即係你叫我之前啊。引诱啊，士师好，我之前推咗你，不过依家我要报复，所以咧，你话点就点啦。咁跟住咧，我就要去将呢个士师咧握到手。咁但系我哋又知道咧，原来阿法芒咧同埋阿 Mac 对咧呢个夫人咧，佢哋两个之间咧曾经都有一段情嘅。咁而即系佢哋动真情嗰只嗰个感觉系，咁而最终佢哋就分开咗啦。咁而佢哋亦都有一个共识，就系我哋之后做朋友。 咁啊，但系做朋友之余，亦都有一啲嘅吓，有啲唔同嘅关系存在嘅。咁而大家佢哋两个好似一个合作嘅关系咁样咧，就开始咗 MacDur 嘅夫人嘅一个诡计啦。咁而实行嗰个咧，就系阿范芒啦。 系啦，咁 MacDur 夫人咧，咁亦都同呢个自私咁就做嘢啦，咁就同佢好 friend 啊。咁于是有方法咧，就令到阿自私可以去咗阿 Vermont 啊姨屋企。远离咗佢妈妈，咁啊，福芒咧去到佢阿姨屋企咧，以帮呢个士斯同啊，因为士斯其实有个后生仔嘅小情人嘅，咁佢就话啊，我帮你哋送信啦。 因为嗰、那个所谓嘅男朋友仔啦、 嗯， 就虽然佢都系有啲家底嘅，都系应该系贵族嚟嘅，咁但系比较起阿士斯个未婚夫咧，就差截嘅，咁、 嗯、 所以个阿妈咧都系想将个士斯咧就嫁俾个地位再高啲嘅嗰个，咁而呢个男朋友仔咧就都系。唔好打搅我个女噶啦，咁样咁而当时思路同埋呢个男朋友仔佢哋都相爱啊，开始就系越行越埋嘅时候咧，咁阿 Vermont 咧就开始喺当中咧有一啲嘅穿针引线嘅角色去做嘅，就譬如话，诶、哎，我帮你哋送信啦，咁虽然你妈妈咧就唔俾嘅，咁但系为咗帮你哋都冇办法啦，咁佢开始同个男仔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关系，咁就去即系得到佢嘅信任嘅，咁啊帮佢送信，咁然之后咧亦都趁住呢个机会咧，佢就攞咗。阿 Cecil 咧，佢屋企即系佢间房嘅锁匙，咁就话啊，咁可以方便到，即系我帮你哋即系去传递封信件啊嘛。咁点知咧就出事啦。 当然啦，佢一边实行佢嘅报复大计咧，一边咧都系向住佢嘅目标进发嘅。咁喺同一间屋里边咧，佢又不断喺度令到阿夫人咧思绪。思绪混， 即系佢本身嗰个高难度目标啊，断飞 高高难度目标系令到佢好混乱啦。咁同时咧，佢咧亦都系深入士斯嘅房间里边咧，同佢倾偈，亦都系 冇倾偈啦。嗰一晚，因为佢系之前攞咗士斯屋企嗰条，即系佢间房嗰条锁匙咧，跟住夜晚咧就已经系开咗佢房门，潜咗入去。咁然之后咧，就喺嗰一晚入面咧。就同阿士斯发生咗关系，咁而本身阿士斯好似佢都系拒绝嘅，做咩你唔可以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哋就 欲拒还迎啦，我哋用四隻字去形容就， 因为士斯咧佢本身系真系一个完全唔识嘢嘅女仔嚟嘅，咁究竟发生咩事咧？佢可能佢啊有啲想知啦，咁有啲有啲唔知啊少女情怀，问翻阿教子先知啦。咁总之咧，佢哋就喺嗰晚咧就发生咗关系，咁甚至之后一直咧，虽然阿士斯佢有啲嘅。抗拒啦，咁但系佢亦都不断咁样欲拒还迎噶，咁啊佢同阿范邦之间咧就 keep 住有呢一种嘅情欲关系嘅来往嘅。 与此同时咧，佢嘅高难度目标啦，同范邦咧其实系慢慢建立紧情感啦，佢哋嘅关系其实越行越近嘅。咁咧其实咧，范邦其实亦都系开始去同情佢啊，亦都系有啲想放弃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高难度目标咧就突然之间离开咗。自己走咗啦，因为佢就觉得再系咁落去好唔啱啊！ 咁但系咧，佢哋虽然喺个言谈之间咧，阿段飞咧即系呢个高难度目标啦，不断咁样都系拒绝啊，或望佢嘅追求嘅。咁但系我哋都睇到啊，佢好似仲留翻少少，因为佢好似都对阿范芒有啲情意嘅。最后阿范芒咧，佢因为佢嘅技巧好纯熟啊，佢点样追女仔咧？咁佢就话啊咁啦，虽然你唔接受我，我明噶。咁但系你俾我向你写信啦，你收我嘅信啦。咁而我唔会对。你有啲咩越轨嘅行为嘅，咁而最后咧，杜飞咧佢都系 O K 啦，好啦，咁你写信俾我啦，咁我会收噶啦，咁而范芒咧就不断咁写一啲即系。表示佢自己有几咁爱慕你啊，咁样即系呢啲信咧就俾阿夫人，咁最后令到阿夫人动情嘅，咁但系杜飞始终都系一个坚守自己嘅婚姻嘅忠贞嘅一个女子啦，咁所以佢都系最后都系拒绝阿范芒，甚至系要求阿范芒佢离开巴黎，离开呢一度，唔好再见面啦。 咁然之后咧，发展到咧，其实史诗原来系有咗阿范芒个 B B 啦， 但佢自己唔知噶， 系啊，佢自己完全唔知。因为完全是没有这些知识啦，咁其实他就返返去侯爵夫人那里啦。 即是不知道范芒返返去。 是啊，返返去侯爵夫人那里啊，咁就跟他讲话啊，我已经 搞掂咗事先啦，你个任务我完成咗啦。 是啦，我亦都呢高难度目标亦都向我动情㗎啦，咁不如你就已经俾我想要嘅嘢我啦，咁样。 究竟系咩呢？就是其实之前他哋有个承诺嘅，就是话啊，如果你搞掂阿士斯咧，咁我就同你吓 要发生关系啦， 发生关系啦，咁样啦，咁样即系佢哋之间有一啲咁样嘅来往嘅，有啲咁嘅交易嘅。 系啦，咁啊侯爵夫人梗系唔可以啦，你一定要有啲证据啊。 佢要阿杜飞佢写封信，即系白纸黑字讲到明啦，即系话啊，由杜飞讲一啲情爱嘅嘢，咁显示到原来佢已经为阿弗芒去动咗情啦。咁阿弗芒攞住呢样嘢就成为佢嘅一个勋章又好，佢嘅佢嘉许状又好，就话诶。我终于得咗啦，咁样一种证书咁样嘅，对佢嚟讲系。 咁其实 Duvet 夫人咧，其实佢系翻咗去自己屋企嘅，因为要逃避 Vermont 嘅。咁 Vermont 咧就去探佢嘅，专登去探佢，咁就直情咧系以死话啊，你唔接受我，我 佢咪以死咧？佢扮死啫， 系扮啦。 佢细细声咁讲，咁我都生无可恋嘅啦。咁梗系要俾阿 Duvet 听到啦吓，咁咪扮系自言自语咁样啦。最后就用呢啲诡计咧，就骗到呢个 Duvet 夫人，咁而阿杜菲夫人咧，最后亦都系忍唔住啦，因为佢一直咧都系对呢个范邦咧都有啲情意，不过因为道德关系咧，佢唔可以放弃，但去到呢一刻咧，佢控制唔到自己啦。最后咧，佢哋又终于又发生咗关系啦。咁啊，亦都佢哋嘅关系亦都唔单止系身体上面嘅，因为我哋有睇到，其实范邦好似一直咧有啲改变啊，佢会同情啦，会可怜啦，甚至系会帮阿杜菲夫人嘅。咁所以就由阿侯爵夫人阿 Mac 对咁佢。他的眼中看来，其实阿弗芒他应该是真心地爱上了杜菲夫人，而不是纯粹在他即以往的好像玩玩下这样的。 那呢弗芒这个时候又回去找米德夫人，那就跟他说、啊、我今次真的成功了。 有封信啊，炸 了手了。是啊，有封信啊。但是侯爵夫人就会觉得其实你已经动了真情，你知不知道？弗芒一直都是否认啦。侯爵夫人已经跟他说我亦都有个新的情人了。我个新嘅情人系边个？我唔话俾你知。 但最后我哋就终于知道成件事嘅轨迹咧，唔系话一开始阿 Macdonald 夫人咧所讲咁样嘅，因为佢呢一个情人咧就系阿 Cecile 佢嘅男朋友仔， 系后生仔。 佢一开始原来就系想。阿 Cecile 同阿呢个男朋友仔分开，咁所以咧佢先至揾阿法芒咧去帮手，去得到阿 Cecile， 咁然之后咧佢就可以同个男朋友仔一齐啦。咁、即系佢哋两个喺互相利用嘅呢个关系底下，系有一啲阴谋诡计喺入面嘅。然之后咧，咁阿 Macdonald 夫人咧亦都话阿法芒即系你动咗真情啦。最后阿法芒梗系死口唔认啦，于是佢就走咗去揾阿 Duvet 夫人嗰、那个佢已经即系两个爱得好缠绵嘅关系底下，阿法芒咧决定。就要同阿 Duvet 夫人咧，佢就话我哋要分开啦。佢中间亦都特登带咗个妓女上去佢自己屋企嗰度，即系做咗场戏嘅。跟住就话哦，就系、是、因为佢咯，咁所以其实诶、哎，我唔爱你噶啦，咁所以我哋分开啦。即系做咗一啲好下流嘅，总之要分手嘅啲说话啦。咁就令到阿 Duvet 夫人咧十分之伤心。咁然之后，咁阿法芒亦都同阿 Mac 都讲话，我哋分开咗啦，冇嘢噶。其实我唔系真系爱佢噶。 咁、那个后生仔即系设施个情人啦。咁后屘咧就发现咗Vermont 其实原来是一直呃紧佢嘅，系扮紧好人嘅。于是咧，佢就同佢有一个决战咁样。 咩叫决战呢？ 决战系真系攞真刀真剑咁样去打交嘅。 系啊，真系公平竞赛。 系嗰个年代。 真剑嚟噶吓。 系啦，咁其实咧 ，Vermont 就俾阿后生仔最后系刺伤咗，亦都系临死咧，佢就同阿后生仔讲：你一定要过去同阿。Duvet 夫人咧去讲，其实我 见佢一面啦， 见佢一面啊，其实 同埋佢有个忠谷嘅，俾阿后生仔就话你要小心啊 ，Macdonald 夫人啊，呢一位嘅后生仔虽然已经同呢位夫人咧就有个关系啦，咁但系咧，范芒叫佢你要小心佢啊，咁最后范芒就死咗啦。 其实范芒都系有啲去到嗰度已经有啲刻意寻死啦，都已经系已经特登让嗰个后生仔啦。 最后咧，咁、那个结局 ，Duvet 夫人亦都知道咗 ，Vermont 系死咗啦。咁佢自己去咗修道院嘅，其实。咁最后嗰场咧就系、是、三个比较年长嘅女人喺度玩牌啊。 咁佢哋喺玩牌嘅时候咧，即系亦都讲翻晒咁多个人唔同嘅结局啦。包括系首先就系头先讲咗 d u 翠啡夫人佢就入咗去修道院，最后就即係有啲疯癫啊，啲极之伤心嘅情况。咁而当后生仔去到探佢，话咗俾佢听阿法蒙原来死咗啦。最后阿翠啡夫人呢亦都系因为咁样而受唔住刺激，最后佢自己都系死咗嘅。咁而最后呢就系讲阿 Cecile， 咁佢呢都系最后系嫁咗俾呢位后生仔嘅。虽然呢个后生仔佢系犯咗罪，因为佢杀咗阿法蒙，咁但系佢都系愿意嫁咗俾佢嘅。咁而 Macduff 夫人呢，咁佢都系咁咯，咁佢仍然系继续咁样，佢都好似冇乜改变过啊。咁成件事就喺呢度完咗啦，咁啊古仔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一剧之本嘅节目啦，今晚会同大家讲一个法国小说改编嘅英文剧本嘅，咁而我哋都系睇嘅一个中文嘅翻译嘅剧本咧，就系《叶恋焚情》啊，翻译嘅咧就系周伟强同埋胡海辉胡老师嘅，系啦，咁而成个剧本嘅原作者咧就系 Christopher Hampton 啊，咁就系位英国嘅剧作家嚟嘅，咁而今次啊我哋睇呢个戏咧，个故事嘅背景系发生于1780年嘅，咁我哋啱啱喺头一节嘅时候咧都有讲过，用呢个故事嘅背景咧去讲今次呢一个嘅成个古仔啊，咁会带出一种咧系唔同啲嘅感觉去俾到观众嘅，即系同现代发生嘅嗰样嘢咧系会唔同嘅，即系依家现代我哋去睇翻，好似啲复杂嘅男女关系冇乜特别啫，但系原来摆咗喺嗰个情景入面发生1780年代咧，咁就会有唔同嘅嘢去大家咧可以去睇得到。但系我哋如果去到今日啊，我哋再去演翻呢一个戏，讲紧系1780年代嘅人嘅一啲嘅生活嘅状况，佢哋嘅时候嘅一啲价值观啊，佢哋经历嘅事件啊，其实由我哋今日21世纪去睇翻啦，有冇价值嘅咧？ 绝对有，所以我话点解即系啱啱2015年英国先至再做咗一次个演出，同埋亦都系好受欢迎嘅一个演出，所以先至 National Theatre。即係揀嚟擺咗喺個 Anti Live 嗰度去幫佢錄影咗，然之後去播俾其他地方睇。因為我諗雖然個時代唔同咗，但係人嘅七情六欲係冇變嘅。呢樣嘢即係你今時今日睇，都我哋仍然會激動嘅有啲嘢，或者即係至少譬如餃子都啱啱睇個劇本啫，佢都覺得哇做演員好好睇啊！就因為入面嗰種嗰種情感係冇變嘅，人嘅七情六欲你都係想。想往好多时你都系想要得到一个人啦，你想要同一个人一齐啦，有阵时你究竟乜嘢爱乜嘢情乜嘢欲呢，有阵时你都唔好分得到啦，我哋现代都系。 但依家嗰个道德規範即系同嗰个年代唔同咗啲㗎啦嘛，我哋个感觉就系依家啲嘢就冇咁咁㗎啦嘛。 所以系㗎，所以如果你将个戏头先我讲啦，如果你将个戏现代化咗呢系唔 work 嘅，基本上系唔得嘅。譬如如果你将个戏现代化咗，其中一样最唔 work 嘅就系 Duvet 嗰条线。因为 Duvet 佢就系一个即系相对响阿 Mathieu 同埋阿 Farmon，Duvet 就系完全相反嘅，完全精洁，佢好重呢个道德观念吓。咁嗰阵时的确系咁噶嘛。虽然你话即系有一啲上流贵族系好荒淫嘅啊，咁但系亦都有一啲人即系200年前我讲紧，有一啲人系个宗教意识系好强嘅，咁佢会好有个好强嘅道德观嘅，即系唔可以动情嘅，我有老公啦，唔可以动情。咁今时今日你话即系当然都有啲人系咁三精九烈嘅，咁但系一般嚟讲有啲人唔会即系一般个思想个开放程度都会可能有少少动情，你会都会啊原谅咗自己啦吓、即系但系嗰阵时嗰样嘢系强烈啲噶嘛，咁所以变咗阿杜菲嗰个挣扎矛盾就会大好多咯。如果你摆向一个嗰阵时咁嘅情景，你摆向今时今日就唔 work 噶啦呢条线，即系你未必会。咁強烈咯，嗰樣嘢對嗰個道德觀、嗰個價值觀，咁亦都係因為呢個障礙大咧， 阿維蒙先至點樣克服呢個障礙先要睇嘛嗰樣嘢，即係成日戲講到尾就係睇個角色點樣解決問題啫，就係睇個角色點樣去跨越個障礙啫。咁我哋先有戲睇噶嘛。如果呢個障礙細嘅話，咁冇戲可以睇噶。今時今日點解我話我睇過現代版嘅呢個戲唔 work 啫？有咩咁大件事啫？咁嗰啲角色個障礙又唔係好大，咁你有咩好睇啫嗰樣嘢？咁但係呢套戲好睇嘅，我諗有幾場戲好好睇嘅，我自己都翻譯嘅時候都有幾場戲好好睇嘅，有兩場啦，嗰兩場都係阿杜飛同埋弗蒙，一場就係杜飛終於去跨越佢自己嗰、那個。嗰、那個道德觀啊，去放低自己個道德枷鎖，哇！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啊！但係我忍唔住啦，我都要，我都的確要同你喺埋一齊啊，接受你啊！哇！即係嗰場嗰、那個就係、是、因為個障礙大，你個情感先至越濃烈啊！另外一場就係阿弗蒙向阿杜菲夫人講分手嗰場戲，又係哇！嗰場戲你個情感又係好強烈嘅，就係、是、因為當時嘅人佢會覺得即係榮譽係大於一切嘅嚇，咁、所以我雖然動咗真情，但係我咧我一定要同你講分手，所以我不斷都係佢嗰場戲入面阿弗蒙重複咗幾句台詞，英文就係話 is beyond my control, is beyond my control。我而家譯咗就我控制唔到，我控制唔到。哇！呢幾句説話，入面包含住嗰種哇嗰種強烈嘅情感。佢阿弗蒙入面嗰個矛盾，即係我好愛你，但係我為咗榮譽，我唔得，我一定要同你分手，我一定要斬，即係其實好似斬咗自己一忽肉咁樣嘅。阿弗蒙係嗰一刻，咁你如果擺向今時今日冇乜嘢啫，都係你轉個頭，今日我同你分手，我可以轉個頭，我 WhatsApp 你向翻埋一齊啦，可以係咁今時今日冇乜嘢嘅啲嘢，但係你擺喺嗰個年代就因為個障礙個道德觀。因為道德觀嗰、那個情意結係大咧，咁呢個障礙就更加大咯。咁所以你調翻轉頭，你要克服個障礙，克服呢個矛盾嗰、那個力度就要更加大咯。咁所以成套戲就好睇啦。所以亦都係做演員，我諗即係就會好想做呢啲戲。你今時今日你幾難嘅一個咁樣嘅，哇！你幾濃烈嘅情感啊，嗰樣嘢係嘛？ 我嘅意思就係話咧，呢樣嘢如果我哋擺喺欣賞個劇本入面咧，我哋會睇得到嗰個濃烈嘅情感點樣去同當時嘅一啲道德嘅規條去互相矛盾，但係如果我哋用今日嘅觀眾去睇翻嗰陣時嘅呢個道德嘅觀念啦，咁好啦，我哋欣賞咗呢個戲嘅精彩嘅地方，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嘢都係同現實我哋嘅生活去掛到勾，令到我哋係唔單止欣賞到喺呢個劇本嘅編寫嘅時候寫個角色係幾咁好，而係有冇啲嘢係影響到依家嘅我嘅咧，有冇啲嘢系同依家嘅我系扣连得到，令到我啊有啲嘢有啲得着、啊。对于观众嚟讲， 我自己睇好深刻就系咧，佢里边嗰啲咧，嗰啲好高尚人格啊，嗰啲人咧，佢哋其实都系即系啊人，即系好高尚有钱咧，但系佢哋系贵族嗰啲咧，但系反而佢哋做嘅嘢咧就系最差噶，系啊，好似 入面全部都系贵族，好似冇一个唔系贵族嚟噶啦嘛， 除咗啲仆人咯， 啊，仲有啲仆人都唔系咁好噶啦， 同埋好人冇好下场咯， 系咯， 我谂系嗰个面对。真我嗰樣嘢咧，即係頭先我講人嘅七情六欲基本上係冇改嘅，你咩時代都好，只不過佢擺向200年前呢個時代係更加強化咗入面一啲嘢，咁同呢樣嘢，我覺得係永恆嘅。你今時咁樣睇，你都會有感受。你面對你見到嗰啲人面對嗰樣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佢個世俗咁樣嘅價值觀，個世俗咁樣枷鎖，你面唔面對你真正嘅自己咧？咁亦都係雖然個時代可能唔同咗，但係我諗我哋喺唔同嘅情景之下，我哋都會面對緊一啲咁樣嘅問題。 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枷鎖咯，係咪可以咁講？即係雖然唔同咗嗰個年代啦，但係有啲其他嘅枷鎖，我哋都要面對。 係你係咪真係嘅愛咧？你點樣去？界定真嘅爱咧，动咗情就系真嘅爱。咁呢啲嘢其实永恒嘅，有人类都一定就会有呢啲题材噶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 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咁而喺呢个故事，即系成个剧本方面，有冇其他嘅一啲值得我哋去欣赏嘅地方？ 我谂系你睇佢点样描写嗰啲人物啦。呢个戏亦都系嘅，即系当时我记得奥斯卡佢应该系攞咗，除咗攞咗改编剧本奖，都好似有提名，定系个演员奖都应该系有提名嘅。如果冇记错系，即系你睇佢点样描写嗰啲人物。嗰啲用語咧，坦白講，我自己睇翻咧，今次咁樣睇翻咧，我就覺得譯得唔算係最好嘅，因為即係都廿年前啦，同埋佢當時佢用嘅用語咧，都係好，其實譯嘅時候都好頭痛嘅。嗰陣時我記得同阿周慧強譯嘅時候，因為佢用嗰啲用語咧係好精妙嘅。大家真係有機會睇 Anti Life 咧，我希望大家去。dab 下或者攞个剧本去 dab 下，唔好净系追个故仔，你攞个英文剧本去 dab 下佢嘅用语啦，即系佢入边好多系表面上讲一样嘢，但系下面系讲紧另一样嘢嘅，所以佢点样用嗰啲说话咧，系有一手。你睇呢个剧本，搞似你觉得你一开始讲话，你已经拣定咗角色噶啦，你已经谂咗做咩角色噶，你想做咩角色啊？我都好想知啊！ 因为都好似胡老师咁讲啦，佢嗰场戏真系好精彩啦，同Wolfman 嗰场咧，即系 杜飞嗰场， 你梗系想做杜飞啦，追你追到咁样，梗系开心啦，系咪先？ 唔系呢啲角色好难做噶，即系最难系，即系佢系里边嗰个挣扎系好大噶嘛，最大嘅挣扎系呢个角色嘅，应该都唔系，其实 Wolfman 都大，咁但系女角色嚟讲，佢系比较。系咯，情感跌宕大啊！咁你会啊，好想试下，因为真实生活冇啊嘛。 冇事啊，呢啲真实生活真系 有几可要冲破呢、這个即系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啊，你俾人引诱，仲要引诱到咁样啊，嗰个尽头要咁样挣扎比较发唔容易啊，真系 系 个几场戏系啊。是难做的，但是好好做。 是会好想试。他们呢其实有几个角色呢，即是后来三个女人呢在那玩牌嘛。咁其实有个即是Duvet 夫人嗰个朋友，即是都八十几岁的咁样。咁其实他是比较有智慧的老人来的嘛。咁我会想为什么他不帮手呢，即是在他个侄仔，即系又或者佢喺呢套戏嗰个功能其实系乜嘢咧？咁样 即系阿冯蒙嗰个阿姨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Horsemon 夫人咁冇嘅，即系你冇噶，佢唔系唔帮手噶。譬如就算阿Duvet 夫人，佢都知道晒。Vermon 是浪子嚟噶啦，佢帮到啲咩啫？你作为一个 Rosemond 夫人，咁一来佢呢个又系佢嘅侄仔，同埋佢都唔知佢系真心定假意噶啦，都唔知个侄仔系啦。咁同埋都唔使佢讲啦，阿 Vermon 都出晒名系情场浪子嚟噶啦。咁你系要落搭嘅，咁都帮你唔到喎。现实世界都系噶，你见好多人，你识啲朋友，系咪？甚至你自己饺子啊，可能好多人同你讲边个边个乜乜乜乜，好多人都仍然会中个头埋佢喎。你会发觉， 你总系觉得你会改变到佢嘅。 咁系咯，咁所以你就算套向今时今日都好多啲咁嘅情况嘅，咁你硬系觉得嗰一下个情感嚟啦，个冲动嚟啦，咁你就要就去噶啦。 因为我一开始睇嘅时候咧，就咁喺啲文字上面咧，即系讲翻阿杜飞佢同埋阿范芒嗰一条线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呢条线系成套戏最好睇嘅一条线嚟嘅，即系。 對比起譬如係阿 Macduff 夫人同埋阿 Vermont 佢自己兩個嘅一啲計謀之間嘅一啲角力啦，再加上係阿 Cecile 佢同埋嗰啲佢男朋友仔啊，同埋阿 Vermont 之間嘅關係咧，我覺得都唔夠阿 Duvet 同埋阿 Vermont 佢呢一條線咧係來得咁吸引。咁所以喺呢個戲入面，究竟我哋可唔可以話一條主線或者？我哋覺得呢條咁好睇嘅，我唔知道算係支線啦，定係乜嘢？即係點樣去？ 呢個係主線嚟㗎啦，呢個絕對係主線嚟㗎。因為成個戲，我哋點樣界定個主線，就係要界定個主要行動啦。咁成個戲你睇個主要行動就係Vermont 去嘗試去得到Duvet 嘅心啫。 咁而佢同阿薛斯嗰條線又係點樣去講，或者佢同阿 Macduff 夫人呢、這個戲入面，如果話揾一個主要事件或者一個主線，究竟應該去點樣去拆解呢？ 佢同阿 Vermont 同阿薛斯嗰條線咧，應該係如果要界定嗰個一個副線嚟嘅。咁但係你亦都要知道，如果只係即係你想象，如果只係阿 Vermont 同阿 Duvet 嗰條線，又唔夠有趣㗎，係咪？咁佢就係亦都 on top of 呢條線，佢 如果冇呢條線，都冇 Macduff 夫人嗰個關係。 咁Macduff 夫人係即係另一個重要嘅同阿 Vermont 一個對立面嚟噶嘛。咁所以如果冇咗係嘅 ，Duvet 夫人係阿 Vermont 其中一個好主要克服嘅一個障礙啦，一個關口啦。咁但係你想象，如果冇咗 Macduff 夫人嗰條線，咁 Vermont 唔需要放棄阿 Duvet 噶。咁頭先講嘅佢嗰條線最好睇，除咗係睇下 Duvet 點樣去克服、去接受、克服自己，然之後去接受阿 Vermont。另一樣嘢好睇，再多個步驟好睇嘅就係阿 Vermont 克服自己去放棄 Duvet 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冇咗 Macduff 嗰條線嘅話，你冇需要第二個步驟噶。咁所以有阿 Macduff 嗰條線嘅時候，就需要阿 Vermont 佢要克服自己去放棄阿 Duvet 咯。咁呢個又係另一樣嘢好睇嘅，同埋如果你淨係得第一個 step 嘅話，佢睇下 Vermont 點樣將阿 Duvet 得到手嘅話，咁冇咩好睇啫。咁、你就係睇一個情場浪子搞掂咗一個淑女啫，咁唔好睇噶。但係哇，你睇完你睇到第二個步驟嘅時候，你睇到呢個情場浪子佢都要克服自己，你就會覺得哎呀，點解要咁咧？你都會，同埋你都會，即係你見到阿 Vermont 係動咗真情啊嘛，咁你就會同情翻阿 Vermont 啦。甚至佢最尾頭先講嘅刻意，其實佢刻意要死嘅，刻意沉死，其實都係咁，你就更加覺得，唉，更加覺得可憐咯呢樣嘢。我記得電影版嘅時候咧，佢個尾有啲唔同嘅。電影版都係 Christopher Hampton 佢改編嘅，咁佢個電影版咧係再強烈啲個係想觀眾去同情阿 Vermont， 然之後係 hurt 阿 Macduff 嘅，因為佢電影版唔係，我印象中係佢唔係三個人三個女人玩牌咁樣，係好似喺一個劇院入面，然之後跟住阿 Macduff 夫人唔知點樣俾人 hurt 啊，佢作為觀眾去睇一套戲，但係佢行入場嘅時候係俾啲觀眾 hurt 之類嘅，我記得好好強烈係即係個導演係落咗一個判斷落去嘅，即係想觀眾係同情阿 Vermont， 但係就想即係唔同情阿 Macduff， 即係好似佢造成一個效果，好似 Macduff 係眾叛親離，同埋所有人都唾罵佢咁樣。咁所以如果你有 Macduff 夫人啊，我哋先至會更加會同情阿 Vermont 因為呢套戲一開始嘅時候，佢係講緊阿 Macduff 夫人佢有個計謀啊嘛，咁然後就揾咗阿 Vermont 去執行啊嘛，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咦呢、這個就應該係呢個故事嘅主線嚟噶啦。咁而個計謀係咩咧？就係話阿 Macduff 想阿 Vermont 去追求或者去得到阿 Cecile， 跟住去傷害到佢嘅未婚夫咁樣噶嘛。咁而我就覺得，咦如果呢一個係真係成個故事嘅主線嘅話，咁咪阿 Vermont 同埋 Duvet 嗰條線就唔係個主線嚟嘅咯。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咁樣嘅方向去切入去睇呢個戲，咁但係因為阿 Duvet 同埋阿 Vermont 嗰一個關係並不是喺阿 Macduff 夫人佢嘅計謀之內噶嘛，即係根本唔重要嗰樣嘢。咁而雖然到最後呢樣嘢係影響得 Vermont 最深嘅。咁所以我就喺度猶豫啊，究竟我應該點樣去跟，或者呢套戲係咪真係有一 個主線俾我哋去跟，然之後應該係點樣去拆解嘅？ 兩條線都重要嘅，呢個 Mater 同埋 Avamon， 但係冇咗是但一條線都唔得嘅，個戲都唔有趣嘅。不過實際真係執行嗰、那個。主要事件嘅係阿佛摩，咁所以我都會界定阿佛摩係第一嘅主線嚟嘅。 咁即係話阿佛摩應該，如果我哋用翻一個主角喺一個戲入面嘅呢一個嘅理論嘅話，咁就係話其實阿佛摩先係呢個戲嘅主角，咁就係唔係阿麥堆夫人，可唔可以咁樣去界定嘅咧？ 我會稱阿佛摩多啲啦，咁但係成個戲嘅女主角咧，好得意嘅。你睇翻嗰陣時，個電影版嗰、那個海報咧，佢三個人頭嘅，阿麥堆夫人、Vermont、Duffer 三個都係主要角色嚟嘅。咁所以我記得嗰陣時，就算提名女主角，當然啦，做麥堆夫人嗰個係提名啦 ，OK。咁但係我印象中好似杜菲夫人都係主要女主角嚟嘅。咁所以其實三個人都重要，不過如果線上面咧，麥堆同埋阿佛蒙都重要嘅。不過如果要界定咧，的確我會覺得我會擺佛蒙高少少啦。 好，大家都系可以快啲揾翻呢度嘅剧本啊！真系好值得嘅睇嘅剧本啊！ 系啦，咁希望嚟紧 NT Live 有机会，我哋可以喺香港吓睇、得到呢一个舞台嘅表演咯。 系，我觉得舞台剧会好睇。 咁啊，唔同媒介可能有唔同嘅味道嘅。咁我哋今次嘅一剧之本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